圣马力诺共和国执政官让尼古拉贝尔迪和马西莫安德雷亚乌格利尼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之际，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亲切的祝贺和问候，并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繁荣、进步和福利。